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梁文道和潘杰。咱们这个讲到啊，有些这个女人哈，需要重视自己的容貌，要不然可能连政坛都挤不进去哈。但是呢，我倒是想到什么呢？这个女人注意自己的容貌啊，也得小心一点。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也是比较骇人。在深圳有一家美容院，还有一对姊妹花，姐妹俩，你知道去干什么吗？ 干什么？ 炸脸呢？ 啊？ 干嘛？ 这家美容院，反正他的这个我不了解，他炸弹的炸呀，就说人的这个脸呢需要被炸一下，就是他推出的一项美容项目，说是真的，从美国传来的，据说是，就说您这个脸有点黑斑，有点皱纹，有点什么不要紧，让我们给炸一下，这一炸完之后，这个新的 DNA 长出来，这个什么连这个据说连这个黑斑呐、连血丝啊什么都看不见，像如炸完之后就如出生婴儿一般的脸， 对，那个过去的疤的确看不见，因为都给新的疤挡着了。 这姐妹花 怎么样？ 就炸了嘛？ 就炸了，真的是，这是悲剧，不要笑。结果怎么样？ 好像真的就给炸坏了。听说还赔钱了嘛？不是，就是我就一直有感于女性，她总是那样，不怕风里来雨里去，不怕摧残，就是对任何美容技术她都趋之若鹜，而且真的不惜摧残自己。你看比如说一个女人我就见过呀，听见风就是雨，你一点你不你发现没有，做眼睛的，近视眼的，这个做眼睛的 99.9% 都是女的，对不对？男的咱们近视眼的很少想到去做，男的比女的胆小，我们不会去做。但是我跟你说，我警告你们呢，最近有人说了可能会有问题，而且已经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对，用这个激光手术治近视眼成功率，这好像还没听说有谁给治瞎了的，这确实是。但是呢，做完之后据说你的眼球会变薄，你最好别跟人打架，别打球。最近有一个人好像就是因为跟人发生了一些肢体的冲撞，被人家砰一拳打在眼眶子上，流水了，眼球瞎了，瞎了一只眼，就是他刚做完这个手术不久，是 1.5 的眼睛，但是就是怕击打，怕碰，因为据说是就薄了，这个晶体就很容易流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但是我就想到有些女人她就能够冒着这种万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的危险去做，而且你知道女人还有一种纹眼线，你知道吗？ 对， 比如说最早听一人说啊，纹眼线，纹眼线，你知道当年你作为女的你应该知道纹眼线的技术是很俗很艳俗， 就是跟着你在身上这个刺上一个图案一样的道理。 对， 问题是现在不时髦纹眼线了 啊， 对不对？最早的时候那叫一个俗啊，好多女的纹的呀，那么一个大黑圈，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呢，潮流改了，人家现在讲究自然了，怎么办呢？没办法， 黑圈还在。 这于是又推出，我们能激光洗眼线，就找人去洗。 对， 洗，我跟你说，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技术中间还有一个步骤，我了解得很清楚。中间开始一个步骤呢是给你上黄颜色，哎呦，说实在的更难看。它只是把你这个黑的这个纹呢，再给你点上一层黄颜色，出来你仔细看，它这儿有个黄眼皮儿，但是它也去改，到了最近，是吧？技术更发达了，原来真的是可以洗，就说激光，也不是用另外的颜色抹上去，做完之后根本看不出来。但是你想，它这么一个薄的眼皮儿，它已经经过了两番摧残了，然后它再去做了之后，眼睛肿的跟两个桃似的。这个女人呢，戴着个大墨镜，照常去上课，照常去工作，然后还跟我说呢，说这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啊，因为纹过好几次了，要彻底洗掉啊，要等这个好了之后再做一次，疼的都哭起来。你说她就去做，这个女人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那我问你了，你在街上，你看女孩子，你看女孩子，你是不是第一印象你会是什么？你这个人，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你们的新同事啊？这个是潘杰啊，这个窦文涛。你转过身来，你说老实话，你的脑袋里面第一印象就是他的长相，对不对？而且很可能你转过头来跟你的梁文道就说，哎，我们找了一个漂亮的女主持，或者说你说，哎呀，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这个眼睛歪，鼻子歪的，这不能做。我觉得就说。 你说了这么多东西，可是你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女人的第一印象，你就是说她好不好看。 哎，那你第一次见了我，你不是记住我的长相，你还记住我的心灵了？ 我不是，我肯定不是记得你的长相，我肯定是 啊，我你见了我记不得我长什么样。 我更记得是什么呢？我更记得你是做主持的，或者说我见的一个男人，我想我第一印象是说这人是律师，这人是文员。 女人想的更多的是这个男人对我有什么用，他是干什么的。 我跟你讲，这个不一定就是我，可是我觉得80%的人，就是说你很大程度上你记得这个人啊，你如果见到男的，你更多是见到他，你说就是啊，这是艺术家，这个人是个画家，你转过身来，你这个女孩子，你更记得她，就说哎，这个长头发的女孩子，或者说这个哎，这个是很红尖的女孩子，就是很不是很帅，就是说很漂亮。我跟你讲，你虽然你前面说了那么多，可是你作为一个男人的话，你见到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男朋友他是读很多书，可是他对我的女朋友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他说那个他忘记名字了，可是他讲记得他的长相，就是说那个胖胖的女孩子，他会说哎，那个瘦瘦的女孩子，那个戴眼镜的女孩子， 那个货。 他不会讲，当然不会讲货。 不是，我觉得他心里想的还是把女人当成一个货。 我觉得他就说他完全没有经过心里面的考虑，说我应该怎么样称呼他们，他的名字叫什么？可他第一印象，他一定会是记得那个人长得是怎么样。这我并不是说这是不好的，我是说这是一个习惯性的东西。所以，女人是在心里面是有一种长期的那么种提示，才导致他们今天去做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过其实我自己记性也很不好，我很不能够把一个人的名字跟一个人的长相配搭在一起，但我记长相。但我无论是记女人男人，我也是记长相啊。我也是说，譬如说公司里面，我讲一半的主持人，其实我都会忘记他们名字。那我说，哎，那个谁啊，那个也是男的，那个胖胖的，那个戴什么样的眼镜，我也是这么去形容啊。而且我觉得，怎么讲，一个女人她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样貌，改变自己的躯体啊，万一受到什么摧残，我们不要马上就把她这样的一个行为连接到他是为了要讨好男人这个上这个事情上头。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女孩子，她之所以要改变自己的样貌或改变自己身体的形态，很可能就是为了取悦她自己。而且越来越多女人是这样。我觉得任何人，所以事情分开来看啊，单纯为了取悦男人去改变自己，那我们觉得可能值得怀疑。但是为了取悦任何人，你能不能够就去改变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样貌，这是另一回事。而在这回事上面，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自古以来人就用很多很稀奇古怪的方法，用我们的话讲是摧残自己的身体。你比如说一些印第安人，他在身体上挖洞，他们画一些纹身，那个纹身其实不是纹身，那纯粹是想挖洞，就挖出一行一行的沟出来，那是为了增加他皮肤的敏感度，以接触某些东西的时候那个快感会更大。那么有的人比如说在舌头上面穿针，有些印度人 对不对 穿鼻子，这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些改造身体的一种技术。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一直被我们改造的， 就身体是我们的娱乐工具， 对， 我们可以任意玩它得到快感，自慰嘛，就是。 可是你这刚说话呢，我跟你讲，为什么你说我相信很多女人都认为我做 facial 啊，我去做脸是为了取悦我自己，我穿得漂亮一点是因为我高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高兴，为什么会你会高兴呢？其实你是有一套标准将它内在化了，就是说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有人说我去买一套很贵的衣服啊，取悦我自己。可是你为什么就说买一套贵衣服就会取悦自己呢？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很多很多年之前，我们是流行的是穿烂衣服，那个衣服要穿得越烂啊，越好，那可说不定那个时候你就去追求烂衣服。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说是一个大家就是一个公认的一个标准，而你呢自在内在化了自己又不知。 哎呀，你还是个女权分子啊，你还是把这个归咎于男性化社会造成 的。没有我没有关注男性化，而且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主流，就是我们在这个主流里面，我们以为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以为我这些爱美的这些审美观念都是自己创造的，实在不是你创造的。 当然了，我不否认，我不否认， 对， 但也没有什么主流不主流，因为标准有很多种，那么你要取悦的对象也有很多种， 有时候你要取悦的时候，我要只是想取悦我自己，你可以说他其实还是有个标准，但那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其实就不一就很多元。有时候你比方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她喜欢的是女孩子而不是男人，她很想取悦于自己，那她可能也会说我想我自己高兴，但你可能说不，她暗地里其实还是有个标准，那个标准可能就是他们女孩子喜欢女孩子的圈里头的标准，那也行啊，对不对？ 对，也有一些小的族群小的社群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神秘的这个审美标准，哎，他们在他们这个小社会里觉得这样是美的，对不对？这也有可能。而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男女之间呢，我始终还是觉得这个姐妹们应该自己站起来，因为什么呢？不要老埋怨男人。 没有没有，您弄错了。 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有些女人会觉得啊，男人把我当成一个被欣赏的物品来看待，对吧？可是我作为男人呢，我有的时候也感到有点委屈，对女人有点怨恨。因为我发现有些女人见到我的时候，双眼放出的完全是看我可以做什么利用，用什么用途的眼光。所以你知道这是对等的，对等的。你女人如果抱怨男人把你当成商品看，那么你想一想，为什么很多女人见到有钱的男人双眼就放光呢？这是这你也有你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真正讲男女在人格上平等的话，那么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的妇女歧视男人的现象。 我同意。 你把男人当成了工具，对不对？ 对。 那你是不是也有问题？ 不，我是去说，我们其实需要一种集体的意识，就是说反省的意识。同样的情况存在在男人身上，比如说男人，你像跟你刚刚讲的，看到你只看见那个，只看见一个钱的符号啊、看到你身份的符号。同样的情况， 对、好多女的打电话给我借钱，什么意思吗？你说， 就比如说看到这个， 先去一下广告，每次都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当然咱们那天说到这个居美凤这个事件以后啊，我后来看到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文人叫南方朔， 对、 这个南方朔呢，他提出一个观点，其实他前半部分的评论我不同意，那天我也就说了，我觉得他有台湾本地人有点把这个事儿小题大做了，就我认为台湾政坛现在的一系列丑闻是一个刚刚涉入民主体制社会的一种自我训练、自我培训，这个阶段会过去，我们应该乐观的看台湾的民主体制最后一定会越来越成熟的，你知道吗？这是会过。我说的不是这个，但是我倒对他说的后半截我很有同感。这个南方朔就说这个，感叹了一下，说这个中国人呢、最什么事情到了最后，中国人心里骨子里还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是野蛮的，是野蛮的。哎呦，我觉得这个我有一种、为什么我特别有同感？你比如说哈，你发现没有，在这个中国人里。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强人所难，这在西方人里比较少。你比如说敬酒这种，它这是咱们文化里面就有的，太多的强人所难，而且是多发生在熟人之间、朋友之间，就是强人所难。比如说强让你喝酒，还有你知道更激烈的那种行为，你自己吸毒好了，就是那种吃摇头丸的，因为是人家是你的朋友，就给人家下药，这是犯罪行为。但是呢，中国人就在这种一团和气之下，就觉得哎，这你怎么这就算了？你说这种强人所难，这种而且这种强人所难，我就发现一种你就要特别暴力啊，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梁文道你就要怎么怎么样，我这个事情你不来帮忙，你就不是东西，根本不尊重。包括在一个公司里，同事之间都是这样。你发现没有，中国的这个企业的这个领导哈。至少有一部分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接受西方化的人事观念，但是还有很多抱持着传统思想的这个企业的单位的领导啊，我发现有非常严重的强人所难的现象，就是凡事你总要讲一个两厢情愿，对吗？合则合，不合则去，这是个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中国人不懂，长官意志，我非要你就得这么办，他非要拧着来，所以你看。我想起我过去工作单位有些领导哈、就经常他会感叹说，哎呀，怎么这个咱们台留不住人呢，怎么这个就要走啊，他根本弄不清，他觉得哎，你有什么牢骚，我平常没听你说过你有什么牢骚啊，平常都服服帖帖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哎，怎么这合约期一满你就要走啊，突然间觉得惶然不可所知。但是实际上你想想，在一个单位里 那你还是领导，有个上下级关系。我就发现呢，不是人家心里对你没有不满，所以我就说领导艺术啊，绝不光光是一个铁腕的艺术，你还必须善于营造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说虽然他是你的下属，但是呢你应该让他尽量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符合他的特点让他去工作，这样才能长久。要不然吧，平常你太长官意志了，哎，人家不说呀，人家是下级，我犯不着说。而且有些人吧就是闷葫芦脸皮薄，对不对？可是我发现谁也不是傻子，谁心里都有一本账，你这个上司有什么处事不对的地方，有什么跟我太勉强太别扭的地方，一笔笔小账人家在心里会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那可不就走了之嘛，一走了之。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看人家，就是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就是说两人谈恋爱，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可以最可以表达，就是说大家的表达方式有多不同。就比如说这个男孩子问这个女孩子，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啊，然后就说这个我们要一个这个很贵的菜啊，你要不要啊？这个女孩子就说，哎呀，不要了吧，啊，然后这个男的就真以为她不要了，其实她不是不要，她就是说，她就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哈，啊，这个大家都很穷的，这个菜很贵，就比如说这个女的就问这个男的说，比如说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说，哎，你喜不喜欢我？这个男的就会想想半天，说我到底说是喜欢他呢，还是说爱他呢？还是说很喜欢他？因为很多程度都后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你要做出一些贡献，对不对？比如说你是我只是喜欢你啊，我 I like you 啊，和 I love you 这是不一样的，对吧？Love you 就说明我不能再见其他女孩子了，对不对？ 哦，是吧？ 那这就中间有分别 了，就爱了 嘛，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就讲的就会很小心。这个女孩子就会很不高兴，就说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你还不说你 只 说 你就是个 like me， 哎， 这个 like 不行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表达方面有很多，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的语言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是不愿意讲的，都是希望用对方来明白我的意思，好，来揣测我的意思，来做出表达。比如说我很有前阵子看一个就是康熙皇帝。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皇帝给一个黄袍给他的厨子啊，然后这个厨子就接受了，很高兴，马上就把他穿上了。然后他的这个大臣就跟他讲，他的谋士就跟他讲，你为什么不推脱呢？然后这个皇储说，这个东西我不是争取了很久了吗？既然皇阿玛给我了，我当然要了。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你推搪一下吗？你推搪一下就表示你还不想要这个皇储吗？你一接下来的时候就说明你要这个皇位吗？就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人的处事方法，给你吧，哎呀，不要啦，给你了，哎呀，不要啦。可是就说这种情况到现在已经是不适用了。 你说这反映了什么呢？我们一直都不太懂得尊重个人意志，这从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了。没有哪个老师认为你一个学生个人想干什么是重要的，到了工作单位，没有哪个领导认为你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是值得我尊重的，你要是完成我的想法才行。 所以个人意见的表达也变得很曲折。 对， 他的我想要什么，我不能够很直接的说我要什么或不要什么。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复杂。你如果说上司不尊重下属的意见，或要下属完成他的意思，这种情况不一定只发生在中国， 对， 而世界各地都有。因为只要有上司有下属的关系，就会有这种情形。所以现在最近几年管理学里面很流行一个讲法，叫做，因为平常以前我们讲管理，你总以为就是老板管理员工，上司管理下属，但现在一个新的流行观念是如何管理你的上司。什么叫管理上司呢？他的意思就是从一个机构一个企业来着眼，这个机构怎么样才叫健康的机构？就一方面固然他能够很有效率的去完成上层的决策，但他同时也有一个充分的很完善的一个机制，让下层能够充分的监督，然后制衡上层的一些决定，因为上层有些决定可能是错的。然后譬如说最近几年很多国际的大企业，企业越大这种例子就越多。譬如说南朝鲜不是有三星企业吗？ 对， 三星企业在九几年，好像九六年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决策，就是老板一个人的长官意志，我们要投资100多亿美金，怎么样大力的生产汽车什么的，就隔了两年，那个汽车的生产线就非常廉价的卖给了法国的一个厂， 那么就全盘失败。那么当时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史上的一个案例，大家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就在于当时老板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全部的下属事后去问呢、啊，每个都觉得不对劲， 对， 但没有人敢吭声，就白白那么把100多亿美金啊丢到大海去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特别可贵的在于一点啊，就是我发现非常难能可贵的上司是哪种上司啊？你得承认这是个专业化的社会，你得承认在某些行业上，你可能比你的某个部门经理你是外行，对，这是很有可能。你是个投资者嘛？你是个主管全局。你比方说这种，比如说餐饮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可能是您的专业，但是具体到这道菜怎么做，可能你就比不上我这厨师。你知道我现在就经常碰见这种特困惑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涉及到你比如说跟一些人合作啊，咱们去做一个节目，我说实在话，因为我对这个事情研究了多少年了，我心里准准的，我非常清楚您就是个外行，您这外行的程度啊，还不是我跟您讲三天课你就能学会的。但是人家社会尊卑有序啊，你知道吗？这就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我得尊重你，我还不能伤了你的自尊心，我还不这，哎呀，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从我第一天大学毕业工作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我特别烦什么呢？我特别烦我的上司把我当成小孩儿。我真的特别烦，所以说我到现在我认为非常感念的我当年的一个老领导，我就是因为觉得他比我岁数大很多，但是他把我当成平等的人，就是说你有水平我雇佣你，你没水平我炒了你，但是都是在一个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我特别讨厌，因为在中国人社会里很多种这样，就他是一个长官，于是他认为你是你比我要弱智一点，你比我要任性一点，你比我要幼稚一点，你需要我拍着后脑勺交给你。可是这是个商业社会，利益社会，我不是傻子，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所以你就会搞出，因为这种顾忌就把我们的人际关系弄得特别复杂。你刚才讲这个康熙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电视剧，我就正着最近我就有这个感触，你发现没有？其实这并不是多么让人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大家也看什么《三国演义》？ 对， 康熙王朝什么什么，这是在干什么？全是阴谋啊，智谋啊！你知道他为什么爱看？跟他工厂里、跟他办公室里的斗争一模一样的，他才爱看呢。 对， 那这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不能看看一些真正浪漫的歌颂生命的、歌颂这个探索人生的， 对不对？ 可是正是因为我们周围充满了这种勾心斗角啊， 对， 互相揣测啊，互相踩啊，互相争权夺利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比如说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不明白，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这个处理。那看了康熙皇帝说，哦，原来人家可以这样处理啊！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而且你看中国的大臣们，我现在发现，我越读古书，我就越钦佩他们。那真是都是大学者，因为中国就是大学者，宰相王大学者。你想，你说心里话，他肯定很多时候他跟咱们也一样，就是这皇帝是一弱智，你不懂，纯粹外行。可是呢，你是个皇帝啊，我得跪着跟你说话，你说，所以你看，这种不对等的这种东西，特别难以产生真正的智慧。 对，像我们以前也谈过，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喜欢读历史书啊，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或者讲成功的人士，都想从历史里面学到些什么，这是很糟糕的现象，因为他们看历史的方法，就像我们今天去看雍正皇帝、看康熙帝国一样，都是看一种里面的一种算计的策略，或者看事情的观点。 对， 所谓的人事啊，很有趣。人事并不是那么客观的，事情怎么样发生跟你怎么样理解它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大家都用那样一套中国累积几千年的这种所谓传统智慧来看事情的发生，这个事情就真的会变成如过去的历史一样。 对， 谢谢。